第137集，我被白沧海从地上扶起来，木偶一样的被安置在沙发上。我坐在那里，脑海中在不断的复盘着这一切。巫仙禅从吊坠里出来的时候，走路有些晃动。巫仙禅第二天的脸色谈不上好，我以为是反光。他抱我的时候不让我用手去拍他的后背，接吻时候的血腥味，一切都在昭示着他的状态很差。事已至此，自责反思都没有用，我知道的，但是我始终做不到从复盘的细节里出去。我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几天来的遭遇，试图从中找到蛛丝马迹。进去之后不能使用法术，所以巫仙禅被封印了。他能出来是因为我的血，或许不是因为我的血，是他使用自身的力量炸开了吊坠。法术被封印了，灵力还在，挣脱一个封印在人间或许很容易，但在人家的地盘，相对密闭的空间里却很难。我真是傻了，那吊坠是炸开的，巫仙禅怎么能完好无损地从爆炸的吊坠里出来呢？他受伤了，刚才他问我想怎么办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用剩余的灵力把自身做成了一个炸弹，把我们从出口弹了出来，自己却留在了里面，把通道炸了个粉碎。那眼睛有受伤吗？如果没有受伤，说到巫仙禅以后他们会怎么做？巫仙禅还活着吗？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活着。白沧海带着白巫山去了医院，只留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坐着。我捕捉周围的声音，风声、水声、植物抽条的生长声，我试图从里面找到一声猫叫，只可惜世间万物，万物万声，在我听来却是寂静无声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世间只有一个无闲禅，但却有无数面镜子。这个入口炸毁了，或许还有别的入口可以进去。我猛然回过神来，马不停蹄地赶往猫咖，把猫猫们叫出来开会，让他们悄悄地潜入人类的家中去寻找一面半身镜。它或许挂在客厅，或许挂在卫生间，左下角有一朵祥云形状的标，上面写着吉祥镜场。我让猫们去找，自己则又去找那个高中生。这高中生的生活还在继续，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学校上课，从教室里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欣喜。 您怎么来了？小黑在我家待得很好，有他在我安心了许多。 我需要你的帮助，你得把那个镜子屋的具体位置告诉我。 哦，那个屋子在通往农村的路上，我把那天的路线还有时间段给你，你去找，因为后来我们再去就没有那些东西了。 好。我点了点头，拿着他给我的地址坐上了大巴车。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，车只剩下了最后一班，开到那个地方大概要3个小时。等我在荒郊野外下了车，天已经要黑了。这地方两边全部都是菜地，菜地边上是一个一个并排的废弃的小屋子。我按照那个小男孩给我的纸条找到了第7间屋子，长吸了一口气，打开了那扇爬满了铁锈斑驳的门。这里面空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四面墙，墙上也没有窗户，就像是一个宽敞的棺材。没有窗户，我心头一动，在黑暗之中摸索起来。同样金属质地的墙壁，同样没有窗户的漆黑小屋，这地方是那双眼睛曾经住过的地方。墙壁非常的光滑，并没有人脸。晚上10点整，我打开了我的手机，想要按亮手电筒，却一眼看见手机壁纸是我跟巫仙禅的自拍。 手机是我们一起去买的情侣款，密码是5521。我的所有的一切都跟吴贤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，而现在我一个人在这宽敞的棺材里空空荡荡，我成了一本无主的书。就这样待到了10:30，在我手电筒的光照射的情况之下，沉默的墙壁给予了回应。先是一缕光被反射回来，随后反射回来的光照射在我身后的墙面之上，再次反射，整间屋子以我为光源，肉眼可见的亮堂起来。四面镜子在墙壁上显现出来，说是镜子，我感觉更像是什么投影之类的东西，因为每一面镜子上面都在放映着画面。我面前的这一面画面年代久远，带着点黑白的色彩，不是真的黑白，是那时候的人穿的衣服颜色单一，谁要是穿了一件红裙子是要被人指着鼻子骂的。画面黑白，里面的人做的事情却刺激着我的眼球。一个小姑娘被安排进了全是男人的车间，坐六休一，早八晚五。小姑娘长得好看，也比较喜欢干净，每天早上起床要把头发梳得油亮，再在脸上涂一些香香膏。隔着镜子，我似乎都能闻到那种淡淡的甜甜的味道。车间一共20个人，19个都是光棍，其中有那么2个40多岁还没有找到老婆。见来了一颗这么水灵灵的小白菜，一个月都没忍耐到。在一个周六的晚上，两人把起夜的小姑娘按在肮脏的茅房里糟蹋了。黑夜里，小姑娘伸着一只白白的手呼救，却一个人都没来。在那之后，小姑娘可以睡不会反抗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车间，他们开始彼此心照不宣的有预谋的错开彼此，到小姑娘住的单身宿舍去。他去找车间主任，支支吾吾的去说这些事，手里紧紧攥着衣服，头也不敢抬。主任却假装没听懂的样子，摇了摇头就走了。再过了2个月，冬天了，小姑娘变得麻木了。在一个鹅毛大雪纷飞的周六，她被开除了，因为她怀孕了，显了怀，肚子藏不住，又被医生检查出来得了梅毒，宣扬的整个厂子都知道了。走投无路，在冰封住的江面上砸开了一个洞，想也没想到就跳了进去，画面戛然而止。第二面镜子开始播放新的画面，时代似乎往前推进了，里面的人打扮开始新潮起来。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乐观勇敢善良，朝气蓬勃，而且长得十分英俊。他跟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相爱了，两人晚上一起去看电影，回家的时候晚了一些，已经10:30了。恋人之间依依不舍的告别，道路两边突然冲出来2个歹徒，手中拿着一把匕首绑住了姑娘，以此威胁小伙子刮花自己的脸。这要求简直匪夷所思，但为了女朋友，他还是这么做了。过了2天，他被女朋友提了分手，带着脸上丑陋的疤痕活了下去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天来的歹徒是他的2名同事，他们嫉妒他，嫉妒他的女朋友，嫉妒他的家庭跟脸，所以让他自己亲手毁了这一切。脸毁了不要紧，女朋友却嫁给了其中一个人，这让他感觉到疑惑。在女朋友结婚当天，他从自己新买的小八楼一跃而下，那原本应当是他的婚房。画面又停了，我的眼睛发酸，转向了3面墙。此时此刻，我也发现了端倪。我看这些事情发展的视角非常的奇特，是用镜子的视角观看的。小姑娘跳河之前拿着一把小镜子照了照，露出了一个笑容来。 小伙子跳楼之前也在卫生间整理了一下仪容，然后笑着跳了下去。第三面镜子是在课堂之上，教室前门放着一个脸盆，脸盆上方悬挂着一面镜子，脸盆下面的架子上放着香皂跟毛巾，可见这老师是一个爱干净勤劳的老师。很快画面里出现了一个小男孩，他脸色黝黑，一双眼睛却又好看又灵动。他走进教室来，站在镜子下面洗手，我能看见他圆圆的脑壳跟刚长出来的细密的头发。他洗了好几遍，又趁着没有人在洗了脸。看得出来他的家庭环境不好，不然也不会没人打理着原本好看的孩子。他用过之后，脸盆里的水变得脏脏的，于是他拿着盆去换水。在卫生间，他遇见了他的死对头，对方穿着崭新的校服，雪白的运动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把他按在了卫生间的地面之上，嘲讽着他家是捡破烂的。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还反抗，但是很快就不动了。孩子们惊慌失措地散去，他躺在冰凉的地面上，目光逐渐涣散，他的心脏病发作了。画面定格在孩子失望的瞳孔上，我长叹了一口气，转向了最后一面镜子。镜子上出现了一双眼睛， 看见了吗？ 那眼睛心平气和地问我。哼，看见了，我心平气和地回答。 有什么想法？你想做些什么？ 帮助弱者。 你就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 那双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我，好像我说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屁话。那不是我该做的事，那是警察该做的事，是天道该做的事，不是我该做的事。我只想帮助弱者。那双眼睛沉默了一下，他眨了眨，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。 你赢了，你老公很厉害，他封印了恶势的我，让我恢复了一些理智。我现在知道了我存在的原因啊！我不想再这样下去。只要你能解决我的执念，我就会就此消散。但是，动作要快啊！ 他很痛苦，眼球后翻，露出眼白来，现在在挣扎着什么。 他要出来了，他比我强大得多。 话音未落，镜子上出现了一道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拉开那扇门，我想赌一把，万一门后面站着的就是巫贤禅呢。门开了，